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五集。 替元翘起嘴唇，100万元整，这是一笔不像会随身携带的大数目。 桐原先生有没有提到要把这笔钱用在什么地方吗？ 没有，他完全没有提过。 那桐原先生把这100万装在哪儿了呢？ 我不清楚，印象中好像是放在我们银行提供的袋子里。 女职员有点困惑地偏着头。 以前桐原先生曾经像这样突然将定期存款解约领走几百万吗？ 就我所知，这是第一次。不过我自去年年底才经手桐原先生的定期存款业务。 桐原先生取款时看起来如何啊？是觉得可惜还是很开心？ 不清楚。 他又偏着头说， 不像是觉得可惜的样子。不过他说过不久他会再存一笔金额差不多的款项。 不久啊。 向搜查本部报告这些情况之后，替原和古贺赶往桐原当铺，想就桐原洋介提款一事询问弥生子与松浦。然而来到桐原家附近，两个人便停下了脚步，当铺前聚集了穿着丧服的人。 对了，今天办葬礼。 一时忘了，现在看到才想起，早上听说过。 替原和古贺一起在稍远的地方查看葬礼的情况，看样子正好赶上出殡，灵车行驶到桐原家门口。店门敞开着，桐原弥生子第一个走出门外。他看起来脸色比上次差，身形也瘦了许多，但另一方面却令人感觉多了几分妖冶，或许是来自丧服不可思议的魅力。他显然穿惯了和服，就连走路的方式也仿佛经过精心设计，好让自己看来楚楚动人。替元略带讽刺地想，如果这个弥生子想扮演一个年轻貌美哀痛欲绝的未亡人，那么他的确将角色诠释得非常完美。警方查出，弥生子曾经在北新地做陪酒女招待，桐原洋介的儿子抱着加了矿的遗像跟在他身后出来。亮司这个名字已经输入替原脑海，尽管他们还没有交谈过。桐原亮司今天仍然面无表情，阴沉深郁的眼眸没有浮现任何感情波纹，他那双犹如一眼般的眼睛看向走在前方的母亲脚边。到了晚上，替原与古贺再度前往桐原当铺。和上次来时一样，铁门半开着，但内侧的门却上了锁，门旁就有呼叫铃。替原按了铃，听到里边传来蜂鸣器的声音。 是不是出门了？ 要是出门，铁门应该会拉下吧。 过了不久，传来开锁的声音，门打开20厘米左右，门缝中露出了松浦的脸。 刑警先生。 松浦的表情略显惊讶。 啊，有点事想请教，现在方便吗？ 我看看，我去问问老板娘，请稍等。 松浦说完关上了门。替原和古贺对视了一眼，古贺偏着头。门再度打开了。 老板娘说可以，请进。 打扰了。 替元走进店里，屋里弥漫着线香的味道。替元问道， 葬礼顺利结束了？ 他记得松浦是台官人。 还好，虽然有点累。 松浦说着抚平头发，他身上穿着参加葬礼时的衣服，却没有系领带， 衬衫的第一、第二颗纽扣松开着。柜台后的格子门开了，弥生子走了出来。弥生子已经换下了丧服，穿着一件深蓝色连衣裙，盘起的头发也放了下来。 很抱歉，您这么累了还前来打扰。 替元点头施礼。 哪里？ 弥生子微微摇头说道。 查出什么了吗？ 哦，我们正在搜集信息，发现了一个疑点，所以前来请教。 替元说着指着格子门。 在此之前可以让我上炷香吗？我想先向往生者致意。 一瞬间，弥生子脸上出现了慌张的表情，他先把目光转向松浦，再回到替元身上。 好的，那个没有关系。 不好意思，那我就打扰了。 替元在柜台旁的拖鞋处脱了鞋，正要跨过门槛，突然看到旁边藏住楼梯的门，门把手旁边挂着铁锁，看来从楼梯那一面无法开门。 冒昧一问啊，这个锁是做什么的？ 那个是为了防小偷半夜从二楼进来。 从二楼进来？ 这附近住家密集，小偷从二楼潜入的可能性很高，附近的钟表行就是这样被偷的，所以我先生装了这道锁，万一真的被盗，小偷也下不来。 要是小偷来到下面会损失惨重吗？ 啊，因为保险箱在下面，客人寄放的东西也全放在一楼保管。 松浦在后面回答。 这么说晚上楼上都没有人？ 是的，我叫儿子也睡一楼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 替元摩挲着下巴点了点头。 我明白为什么要上锁了，可是为什么现在也上锁呀？白天也会锁吗？ 弥生子来到替元旁边打开锁。 因为锁惯了，顺手锁上而已。 哦，也就是说上面没有人。 拉开格子门，里面是一间六叠大的合室，后面似乎还有房间，但也用格子门隔了起来，看不见。替元猜那里应该是夫妇俩的居室。 照弥生子的说法，亮丝也和他们一起睡，那么夫妻姓氏怎么处理呢？ 替元不禁感到好奇。灵位设在西面墙边，旁边一个小小的相框里是桐原洋介身着西装微笑的照片，看上去比现在年轻一些。替元上了香，合掌闭目，默祷了大约十秒。弥生子泡了茶端过来，替元以跪坐的姿势行礼，伸手取过茶杯，古贺也照做了。替元问弥生子有没有想起什么与命案有关的线索，弥生子立刻摇头，坐在椅子上的松浦也没有开口。替元沉着地说出桐原洋介从银行提出100万元的事。对此，弥生子和松浦都显得相当吃惊。 100万？这件事我从未听我先生提过。 我也一样，老板虽然独断独行，但如果是为了店里动用这么大的金额，应该会告诉我一声。 桐原先生有没有从事很花钱的娱乐，例如赌博？ 他从来不赌，也没有什么特定的嗜好。 老板是那种把做生意当作唯一嗜好的人。 替元稍微迟疑了一下，才问道： 那方面呢？ 哪方面？ 就是那个异性关系。 弥生子点点头，看来并没有受到刺激的样子。 我不相信他在外面有女人，他不是会做那种事的人。 他说得很笃定。 你对你先生很放心啊？ 这算是放心吗？ 弥生子的句尾说得很含糊，就这么低下头。又问了几个问题，替元他们便起身告辞，实在说不上有所收获。穿鞋时，拖鞋处有一双脏的运动鞋映入眼帘，应该是亮丝的。 原来亮司在二楼，看着挂着锁的门，替元想，不知男孩在上面做什么。随着调查工作的进行，桐园洋介遇害当天的行踪逐渐明朗。星期五下午2:30左右离开自住宅后，他先到三协银行布施分行提出100万元现金，到附近的嵯峨野屋吃了飞鱼荞麦面，4点多离开。而问题是在那儿之后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